哋首先有请我哋一零现场嘅朋友上台。 李慧仪， 喂， 呢边系，好，诶，呢边，陈哥系，所有一零现场嘅兄弟姊妹，系。是啦是啦，馬仔是上來馬仔是馬仔，這邊